网向编辑部第二节，我哋翻嚟啦。咁咧，我哋头先就讲回应咗啲网友啦，就话我哋冇喺香港住，有揸外国护照，甚至我连香港住都未住过添。咁啊，就话我哋指指点点，唔代表香港人，话我哋唔代表佢。系呢点我哋承认喎，我哋得三四丁友，点代表晒你全部香港嘅？ 系咯，冇票我哋又。 俾啲意见啫。 我认为好恐怖咧，就系本土派咧嗰啲人咧，有本土派思想嗰啲人咧，佢哋认为自己先至系全个香港 唯 唯一正确、光明、伟大嘅代表咯，即系代表香港啊！佢哋伟光正，香港嘅伟光正， 香港伟光正啊！ 因为香港 甚至好多黄丝都系咁啊！而家 其实好危险啊，因为香港其实个社会好多个 spectrum 好阔嘅。你会有即系好深蓝嗰啲人啦、啊，即系你深蓝丝可能即系都俾大陆佬煽动嗰啲人啦、啊。但其实有好多浅蓝，其实浅黄同浅蓝加埋嘅人咧，我认为系最多嘅。就算你深黄嗰啲人，即系譬如佢喺我哋嗰个 page 嗰度留言嗰啲人啦、啊，咁其实佢哋好多时就系好极端嘅谂嘢，即系。好似我哋讲少少事实咧，佢哋都话：我哋系共产党，系头 鬼， 系鬼。喂，好简单，其实你而家咧，我觉得香港人睇中国大陆咧，系比外国人睇中国大陆更加唔客观嘅。而家即系搞， 甚至比大陆人睇更加唔客观啊！即系我哋都接触嗰啲广州网友，反而佢哋睇得都 OK， 即系个框睇得远啲，反而。 佢哋可以睇穿咗一啲即係中共搞鬼嘅嘢囉。咁但係香港人好似完全睇唔明囉。咁我舉一个例子啦，點解广东呢係可以特别有粤语广播呢？即係呢一样嘢呢，唔係因为你香港人影响力好劲，唔係纯粹係呢样嘢，係广州人呢係睇到一个，即系嗰啲官咧，系睇到一样嘢咧，系可以配合到香港。点解广东可以特许呢个粤语广播？就系因为从来都系要收翻香港做呢个统战准备，所以先至准广东嗰个台嗰啲台咧系讲广东话。咁但系咧，但系呢一个讲法咧，都唔系完全正确嘅。那个实情咧就系。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呢，尤其叶选平的时候呢，他提拔返好多即是广东省籍的官。咁嗰陣时呢，广东人呢就用如骨天线都睇到香港电视。所以你根本就禁唔到即是在广东是禁唔到啲人讲粤语或者睇粤语广播。咁广东嗰班官呢又好即係好叻嘅。咁佢哋就话：喂，广东嗰班人都好受香港嘅影响囉。咁咪开个台同即係粤语台同香港嗰啲抗衡囉。咁其实根本就係嗰啲里面嘅官呢就扭嚟扭去，扭桥扭返嚟好多嘢都。咁你唔可以将呢啲嘢完全抹杀晒囉。即係而家本土派嗰啲人就係呢，即系连广州广东嘅嘢都好抗拒，其实好恐怖嘅。即系佢狭隘到一个地方咧，就系迟啲咧就可能画个圈咧系细到咧得翻中环。不过佢哋嗰啲本土派又少嘅，唔知佢哋喺边，可能天水围画个圈喺天水围咯，天水围本土咁样。其实好戆居，我就认为系咁啦。 系冇错， 可能扯远咗啦。我讲呢样样嘢，咁但系我就 都唔系嘅，即系如果即系站于即系咁我系即系香港居住啊，或者可能系即系都会去即系感受到咁嘅气氛咧。其实都系，即是即系个保护，即系好似好保护自己啲嘢。 系咪个圈你会觉得越嚟越细啊？你有冇感 觉？会噶，你会觉得有时。会唔会系听多些少人嘅意见，或者系即系自己都系谂下，究竟喂，其实我哋系咪即系有呢个问题喺度咧？即系唔好即系人哋俾一啲批评，或者可能系一啲意见，你就会觉得系喂，你系鬼，或者你系咪收共产党钱喺度踩香港人，或者点样？喂，佢你讲一啲 有利于国内嘅嘢，即系嗰啲可能即系 讲一啲 话或者啲好嘢啦，佢哋嘅优点啦。你就 或者就系同苹果日报唔同，就系我哋就系同苹果日报唔同，就系因为我同阿社长都系即系呢度住实在地咁住，其实佢讲好多嘢都系同我哋睇嘅或者我哋了解嘅我哋理解嘅系完全相反嘅，即系其实好多嘢都系以一个香港人嘅框框去睇，就好似我哋上次讲嘅即系《苹果日报》又讲一个人纽西兰。 影相买大嗰个话， 纽西兰嘅，之后佢讲咗句系咩？佢话，唉，佢话即系佢本嚟 working holiday 啫，之后就好似识识咗个有身份嘅人啦，就留低咗。之后佢就讲咗句话，唉，你都知啊，啲大陆人喺奥克兰啊，都啲楼系买嚟炒，唔系住啊。但系阿台又话唔系，其实中即系。华人咧系占好细好细嘅比例，就喺奥克兰嘅楼市嚟讲，咁佢就用一个香港人嘅本位去睇，就觉得，屌你大陆人喺香港系炒楼嘅，去到奥克兰你都系大炒特炒啦咁样噶。 或者我哋要即系要点啊？我哋成熟啲去睇一啲可能可以话系叫国际视野啦，唔可以因为一个传媒佢一个报道嘅嗰个人嘅一句，你就会去信咗呢件事咯。你一定要自己去 proofread 呢样嘢究竟系咪真噶嘛？ 同埋苹果好，苹果喺度不断宣扬呢啲好狭隘嘅本土主义啊嘛，即系呢一样嘢系好危险啊。嗱，譬如我咁讲啊，你话大陆人炒贵晒啲楼，其实呢个世界咧系买，尤其是物业买卖，佢系有一买同埋一卖嘅。咁、那个问题就係你最初原始卖俾大陆人嘅楼係边一啲人拥有呢？我可以话喺香港嘅 case 就係香港嗰啲地产商囉，好多都係或者小业主囉。佢哋卖俾大陆人嘅时候，佢哋其实喺个物业嗰度有赚到钱㗎嘛。 或者中产囉，好啲嘅话就 係。係呀，其实就你唔可以话人哋炒贵晒啲楼，係有人愿意卖俾外来嘅资金。因为外来的资金出的价钱比本地可以出得起的价钱高。但是这个状态全世界都是这样的。你可以用一些方法去集住这些外来的钱。但是你同样如果你一集住外来的钱的时候，你就告诉全世界我这里是不欢迎国际的资金的。 是。 但是那个很奇怪的事就是全世界其实都是仰赖这些国际资金的流动去搵食的。 累积财富咯，或者 刺激嗰个地方的经济咯。即是等于咁可能你喺澳洲，跟住可能你层楼你我试下再 mark 高多 10%， 有冇人买呢？唔知得唔得㗎喎。咦，有喎，有大陆，原来呢个系一个大陆嘅买家，或者原来系好多都系来自外来唔同国家嘅人嚟买嘅，佢哋出得起呢个价钱。诶，咁你呢个地方嗰啲楼咪会升，即系嗰个经济会向上。 同埋佢做咗一啲成交出嚟咧，就即系你嗰个 market value 咧就提高咗嘛。譬如如果佢 mark 个价系 mark 高 10%， 咁你即系成个地区嘅 原来值嘅 地产都系增加 10% 嘅价值 ，market up 咗咯， 最少即系你平均嚟计啦。咁其实对个社会系好事多于坏事。你而家当然啦，当然有一班人咧就。佢唔喺个市场里面，即係佢唔喺个 property market 里面。咁佢哋得唔到好处，佢哋嘈系正常嘅。咁但係你要諗下一样嘢，即係有好多人将香港嗰套呢就套咗喺外国。 其实。尤其是套嚟澳洲。 尤其套嚟澳洲其实系好戆居嘅，点解呢？嗱。 真系好戆鸠。 好戆居嘅，点解呢？澳洲纽西兰嗰啲地方呢，六七成人有自己物业。六七成有自己物业。咁。 係呀。咁。冇错。 咁得益嘅人呢其实系有六至七成。即系如果你楼市升嘅话，即系同间接得益嘅人咧，可能系多于呢个数，可能有八九成嘅间接得益。不过间接得益嘅人咧，就当然会眼红嗰啲直接得益嗰啲人啦。呢、这个世界永远都系咁嘅。咁你喺呢个情况底下咧，有啲即系投机嘅政客咧，就会跳出嚟就话：喂，唔掂，而家啲楼太贵，我哋啲年轻人都买唔起楼。但其实喺外国咧，有样嘢好现实嘅就系有好多即系婴儿潮嘅父母啦，佢哋啲仔女咧，即系而家应该廿几卅岁啦， 咁好多廿几卅岁嘅人都系住屋企噶。其实佢哋冇必要买楼，好多廿几卅岁嘅人咧住屋企，再有嗰个投资嘅物业，好多系咁样样噶。即系你 正常， 但会唔会系因为你哋外国嗰个居住环境唔同啲咧？因为地方即系间屋都大啲啦，即系起码 系啊，本身就可能几个 屋啊大啲嘅， 香港唔得啊嘛。 嗱，香港唔得系冇错，但香港其实嗱，我举个例子咧，许留山，即系譬如如果你住喺香港嗰个单位，父母同你或者一个兄弟姐妹同住，四个人住一间两至三房嘅公寓，你由细个到而家都系住喺嗰度，咁你唔搬走嘅话，系其实对你个居住环境系冇即系冇变噶嘛，冇 impact 噶嘛，完全 系冇错冇错啱， 即系其实系啦。香港人的置业呢是有几种的。一种是投资的需要，另外一种就是性交的需要。即好像游伟晶讲的没地方。 游伟晶讲得没错，就是唯一 没地方博嘢。 是的，那么其实那么香港是缺乏了一个性生活的空间的。是吧， 是。 就不是缺乏了居住的空间的嘛。 应该这么讲，如果好像即之前父母是有置业那些啦，那依家个倾向于系买多个单位，想俾个小朋友去，即系我哋佢眼中嘅小朋友啦。咁可能我哋睇到就可能廿零岁啊，接近三十岁到，佢哋自己另外有一个地方系可以即系安身啦，即系唔使同自己一齐住啦嗰啲咁啊，即系俾佢哋自己独立一个地方住。咁所以依家你见市场咁多嗰啲即系得80、200尺又即系补房嗰啲单位咁。受欢迎就是这样解咯。等佢哋个斗先咯。我哋即系 100-200尺。哦，咁咪系咯。 系啦，即系冇房嗰啲咯。系啊。 咁有时就啲父母，有啲父母又好好嘅，即系想个仔女独立啊，咁样又即系鼓励佢哋搬开住啦。即系外国都有呢啲情况嘅。咁外国好多人咧就其实就廿几卅岁嘅时候出咗去做嘢咧，佢哋个做法咧就系合租一间屋咯。即系呢一样嘢系最普遍嘅，即系做即系 flatting， 每一个人俾可能一个礼拜$200咁啊，租一间屋咁样，共用厨房同厕所，咁但系自己一间房咁样样，好多人都系咁嘅。所以你话 我自己都系试过， 系啊，即系你如果即系用翻香港嗰个谂嘢方法咧，你套去外国，其实好多时咧就系完全根本就唔系嗰回事。即是香港本位的思考方式，你去到外国根本不适用。但是 尤其是 Brisbane。 是啊，但是本土派的人就很喜欢做一件事，就是什么呢，就是将外国的例子套下来说、啊、中国大陆真是扑街不加惨，大陆那些人全部都是扑街来的。他们 去到外国搞搞阵。 是啊，他们宣扬的就是这样嘛，就说香港已经是一个被外国看的 example， 就是大陸 是啊，我哋咪 会点样殖民， 是 但系其实呢一样嘢系虚构出嚟嘅，因为 香港 2.0 啊嘛，成日讲嘅，记唔记得我哋今日 share 咗一个好出比较喺社交网络上边好出名嘅一个搞民主嘅女士，佢就将加拿大话香港 2.0， 澳洲有香港 2.0， 叫 Natalie Hoy， 系啦， 佢又上过去Raymond Lai 嘅节目嘅。根据真 BC 讲到我听，其实我冇听佢啊。不过我睇到佢即系真 BC share 俾我哋睇嗰啲 post 咧，就系我觉得，喂你咁样讲咧，你系误导，你系刻意做一啲古仔去误导人啊嘛。即系我哋最睇唔过眼嘅就系咩咧？就系、是、你争取民主系啊，你点解但系要用共产党嗰套，即系用呢啲假嘅消息去宣传你嗰套嘢系啱嘅咧？即系我觉得好反感啊！即系睇到呢啲嘢，你其实。即系你宣传呢啲嘢嘅时候咧，你无意中可能害咗好多人咯，或者我唔知系咪故意啦。咁但系你即系你，如果一个人有咁嘅，有好似呢啲人咁嘅谂嘢方法，你去到全世界嘅地方，佢睇嘢都系戴住一副有色眼镜，咁对任何人都系冇益处噶。 系，咦？咁近来咧咪有单系咪中国留学生喺澳洲俾翻澳洲仔围殴嗰单咧？咁佢有冇高呼叫好啊？ 好多人高呼叫好啊！ 其实好恐怖， 系咪啊？ 其实我可以讲， 其实都恐怖， 好多留言， 你面 叫好吓，尤其是喺香港留言，我唔知点解咁。 支流网统啊，就系话打死佢啊嗰啲，喂真系噶，佢话 好惊，只系 网统应该， 佢话咩？佢话咩？我记得有人讲话，唉，澳洲人开始驱黄啦。咁我讲啦，嗰度叫 Walden， 以前我喺度做工嘅，嗰度咧就系、是、一个大嘅巴士总站嚟嘅。咧就我估计嗰两个学生点解喺嗰度搭车咧？因为佢哋系有间 cave， 即系我哋即系人哋叫 college 嗰啲咧，就有间咁嘅学校嘅，所以。好多即系未读大学嘅都会喺嗰度等车，咁就去市区度咧就上课嘅，叫 CIT 啊，嘅 Canberra 嘅，叫 CIT 啦咁样。咁咧嗰两个人就喺等车之后咧，就有班 Bogan， 即系澳洲嘅 Bogan， 即系点啊？中文叫咩？ 地踎咯，即系 MK 叫咩 ？MK 嗰啲少年咁咯，类似。M.K. 仔 就叫攞烟，叫攞烟，咁之后就发生口角，之后咧就一班人围鸠佢，咁佢报警，咁啲差佢话，即系嗰几个中国学生就话差佬就唔系好理咁样咯，但系即系客观事实，我哋就通过媒体啦，咁咧我哋就都唔评论住，但系嗰啲。comments 就是最恐怖的，即是说抵死啊，即是说侵入人家国家啊，应该驱黄，这些才是最恐怖。其实这种同啲小，我哋都讲过，又是讲到口臭，其实你同大陆啲粉青啊小粉红冇区别嘅。即是睇到日本仔啊地震啊，咁你就嗰啲咁嘅人就好开心啊，睇到美国有枪击案啊，又话人家抵死啊嗰啲。其实你哋都系变紧你哋眼中最睇唔起、最痛恨嘅蝗虫， 同埋香港好奇怪咯，即系而家《苹果日报》嗰啲长期都教人哋移民啦，鼓励人哋移民去马来西亚、泰国啦，即系苹果日报而家《苹果日报》而家要同阿 Barry 马唱生意啊，就介绍人去泰国， 最近宣扬去泰国系咯， 系啊，咁你。 咁、就是、因为咁样讲法呢就会吸引到一啲泰国嘅楼盘广告啦，同埋嗰啲移民公司啦嘅广告客就会咁样嚟㗎嘛。啲 sales 一定会拿住呢啲去做铺，即係同个客讲㗎嘛。喂得喎、啊、你呢啲咁样食入你间公司入去。 係 ,view 数高啊，多 like 㗎，我呢两段新聞落啲广告啦，系咪咁样。 真係多嘅，佢点样都有几十万嘅，佢一条动新聞。一百几十万真系好容易啫，其实佢 系啊，但系你咁样做，其实好又唔系又系 create 紧一堆香港人做蝗虫，同鼓励同你屌嘅大陆人有咩分别咧？其实冇分别啊，即系你将香港人变成同大陆人一模一样嘅蝗虫咯。而家《苹果日报》 但系阿肥佬黎佢就睇得出香港人系永远都觉得自己系 special 啊嘛。我同阿社长都讨论过呢个问题，其实好多时候即系有啲香港人系 double standard 好紧要嘅，即系 因 为你做 系 你讲， 因为佢哋嗰个睇法系咁样嘅，即系会觉得喂香港起码衰极啊，我哋即系佢讲啊，我哋香港人啊衰极都唔会好似有小粤语嗰啲咁嘅扯死人啊，碌系咁碌碌碌碌碌碌过去啊，不顾而去啊，或者提都唔够人啊啲咁样，即系佢哋不断苹果部不断喺度，多数都带呢啲咁新闻出嚟噶嘛，即系大陆人点样撞死人又唔理啊，点样打死人啊，系啦，咁喂我哋都同佢唔同噶，就算我哋去到外国都唔系、啊，我哋个睇唔系咁样噶嘛，即系佢哋会咁样睇咯。 佢哋讲。呢啲嘢咧係冇錯嘅，即係某程度上係冇錯嘅，但係但係係咪事實嘅全部咧？你係咪真係對比大陸人，你真係特別優越咧？呢個係好撚大嘅問號咯。即係你如果睇到網上嗰啲好極端嘅言論，同嗰啲大陸嗰啲粉青冇分別。第一，第二就係、是、你香港人係咪真係即係要？有啲虛榮心去先可以生存到咧，即係而家好多時就係佢哋即係香港人嗰啲虛榮心係表現喺全方位嘅。香港人冇錯係好有錢嘅，香港係一個好有錢嘅社會，但係連好基本嘅都做唔好嘅香港而家好多時。咁點解？其實解釋唔到啊！如果你用要你講要你話香港係一個特殊嘅 case 係。好砌得好劲啊，啲人做嘢好犀利啊，所以特别 高级啲咯， 好高级啊，同大陆比梗系冇得比啊，有绝对嘅优势。喂， 讲你讲由朝到晚都讲呢啲嘢嘅时候咧，你就唔会认清自己实际嘅实力喺边度。我认 为或者咁讲，佢觉得佢全方面都系，因为好多人啊，就唔好讲呢句，于飞老师唔中意咁。于飞老师唔中意好多人，即系有啲人咧就觉得我只要有民主咧，我一定系全方面都好优秀嘅。我睇过啲。黄师佢认为，佢就认为，点解香港而家不如新加坡，系因为香港俾老共压住咗，冇民主，所以啲人就发挥唔到潜能，所以就即系以前佢港英时代，佢哋觉得香港系好过新加坡好多，咁事实上可能都系，咁而家俾老共管翻时候，佢就觉得我而家就系俾你压住咗，所以搞到我发挥唔到我自己实力咯。 佢压住你啲乜嘢咧？其实？ 冇噶， 数唔到出嚟， 数唔到， 喂，我谂唔到压住啲乜嘢，佢唔俾你翻工， 自由咯，新闻自由咯， 我俾你，咁依家又唔系唔俾你讲啊，系咪先？即系你喺 Facebook 写嘢，佢又冇话唔俾你用 Facebook 啊，咁你唔可以话你冇新闻自由噶，每一知佢啲咩啊？郑大班啊，定刘世良啲最兴讲啊，依家每一个人都系一个。独立嘅传媒嚟噶嘛，即系传媒人啊嘛，你自己。 喂，你喺系啊，新加坡你讲你闹阿李光耀，咪拉坐监咯， 同埋普教众咯，因为佢因为新加坡人英文能力好好噶嘛，咁佢觉得普教众累到香港啲人英文越嚟越差咯。 嗯， 哦，你读普通话嘅时候可以读埋英文嘅咩？ 嗯， 系咯， 因为 你知道问题所在，点解你唔学 咧？新加坡都系普通话噶，新加坡一样简体字。 新加坡华文都系用简体字普通话嘅， 系啊， 新加坡系简体字，即系定简体字，仲 而且系李光耀嘅执政嘅后期咧，佢系新加坡系反而鼓励啲人学翻华文嘅，即系佢李光耀就好聪明嘅，即系佢知道英文系好重要，但系佢知道以后中国呢个国家都系会实力会不断提高，所以佢都系鼓励翻新加坡嘅华人嚟学翻自己嘅。华文嗰啲嘢喎， 我就讲一讲新加坡嘅问题。新加坡嘅新闻自由肯定系衰过香港， 好低， 好多衰好多。 个社会嗰、那个即系点样讲咧？佢嘅反对意见系完全压抑咗。如果你话即系香港嘅失败，因为冇民主， 俾老共压住， 系冇系唔合理嘅，完全唔合理嘅。因为其实新加坡咧嗰、那个社会嗰个压抑。即系嗰个国民嘅程度咧，系远超过老共压抑香港人嘅程度。如果你纯粹系 你睇姓 系啊， 纯粹讲政治嚟讲，你之前睇之前姓余嗰个后生仔咪咯， 系啊， 即系逼到入精神病院又成啊，好似去咗美国系咪啊？ 去咗美国咯， 余派林参系咪叫做啊？ 好似系 MOSE 系嘛 ？MOSE 系 系 冇错冇错。 系啦， 系啦，咁系咯。 你香港都未出现过呢啲，即系你黄之锋 试下送精神病院啦，试下叫佢。 系咯，唔系你睇陈云都未拉去精神病院啦。 系喎，几 开心而家。 冇啊，断错太正啊，因为蓝丝可以倒转嚟讲噶嘛。蓝丝如果你用一个政治嘅角度去睇香港嘅失败，其实系有问题的。你如果倒转嚟讲，蓝丝嘅睇法就系好简单啫，因为香港政府管人管得唔够劲咯。如果压晒你班黄丝杀捻晒，好似新加坡咁搞咧，咁香港咧就会劲过新加坡咯。佢可以咁样 或者搞到啲破产咯，搞到啲黄丝破捻晒产，冇晒意见声音咯，咁咪好似变成新加坡咁样咁高效率咯。 系啊，你可以咁样讲噶，即系其实蓝丝咁样讲嘅嘅咁样嘅 analysis 系会合理过黄丝话冇香港冇民主系失败原因嘅解读系， 佢有成功例子啊嘛，你成个新加坡冻咗喺度就系咁搞出嚟噶啦， 系啊， 所以但系住屋方面你学唔到新加坡咯，系， 所以系啲官嘅问题咯，系特区政府问题，其实 唔关事， 其实 唔关事，香港系好奇怪嗱。有一样嘢咧，就系香港同新加坡好唔同嘅地方。香港人咧就系支持民主或者唔系好支持民主嘅人咧，都坚持系要有呢、這个郊野公园。新加坡系冇郊野公园，新加坡系攞啲公攞晒地方嚟起楼，所以根本就唔一样两个情况。 老师有讲过，即系个地积比其实系佢话，其实如果好似新加坡咁全部系搭系楼嘅话咧，其实香港系可以。 即系啲官如果有心做，系可以做到好似新加坡咁啊，即系铲晒啲郊野公园啊，嗰啲系可以嘅。老师系讲过，但系老师话系港英政府用咗好多年先将个地积俾改到好似而家咁样，所以如果走翻转头咧就唔应该，咁佢就咁讲。 不过啊，好刘生你 讲，郑总讲先，郑 嗱咁。咁你喺嗰、那个即係香港同新加坡嘅比较上面，其实而家呢就最大问题呢就係你政府呢就想施政效率有新加坡咁样。咁佢会不断压抑啲人囉。同埋但係呢佢就冇睇新加坡有福利嗰一方面。咁所以香港系个未来嘅处境会越来越差囉。同埋黄丝系断错症我认为。即係你话冇民主所以会行政输俾新加坡，但其实如果你有民主嘅话咧，香港嗰个经济嘅发展咧，我谂会比而家系差少少，同埋有啲嘢可以更加离谱。如果真系完全有民主嘅话，你一地两检嗰啲咧，就反对嘅声音会冇晒噶啦。你根本系一定通过。如果你纯粹系一个民主嘅话，因为你唔好忘记，你话要民主，你争取嘅民主系俾埋嗰。香港社会上面好忠实嘅 45% 蓝丝。 嗯。同埋激进派完全消失囉。老师讲过香港一有民主嗰日呢，激进派係已经係冇咗佢，冇话完全消失，即係佢价值已经係冇咁高、啊。 其实而家都冇价值嘅激进派。尤其是喺而家呢段时间，我认为。即係点解我咁讲呢，係有原因嘅。你而家激进派佢实际上咧就将嗰啲可以聚焦嘅议题扯散晒，每个人咧都搞自己认为系重要嘅议题，结果咧就系有好多个小议题，但咧就冇一个strategy 去对抗呢个777。咁啊，仲烦，仲难搞。 应该聚焦唔到。都是四个字啦，最招唔到嘢叫做人民力量。你冇人民就冇力量，真係。啊，呢个名其实觉得几好，不过係俾一班 玩烂 垃圾，俾一班垃圾把持住呢样嘢，即係玩烂咗啲，係玩烂咗呢个名。 係。同埋好多嘢即係我哋都讨论过呢个司法复核问题呢，其实我都喺我哋谷到 share 咗黄仁龙讲嗰段嘢，即系你可以话佢两边都各打五十大板，但系我觉得佢有嘢讲得啱嘅， 佢两边都啱嘅， 即系佢话其实咧法治咧唔系好似西部牛仔咁嘅，即系佢系暗示咁唔应该成日话呢个司法复核嘅，因为你最后屘会玩翻烂嘅制度，制度玩烂咗之后咧，你嘅法治呢嚿嘢就会都会系。崩坏嘅，即系佢嘅意思系话，即系唔单止蓝丝呢边系喺度闹鸠嗰啲鬼佬法官啦，其实黄丝有啲嘅行为咧，都系将个司法制度玩烂。 因为两边都系走咗极端啊嘛，你一走极端嘅话咧，那个情况就系中间嗰人就好惨，中间嗰人系受害者，完全都唔关佢中间嗰啲人事，中间嗰啲人可能根本上就系净系。想有份稳定嘅工作，唔好、那个政府唔好太凶暴，对残暴，对呢个市民，即系个对个 搵到食， 搵到食咁啊算噶，即系中间嘅人大部分都系咁。 即系应该话一个好嘅营商环境咯，即系大家有我搵到食啊，有得炒下嘢啊啲食吓，有得不劳而获下，开心下就得噶啦，歌舞升平咁咯。 系啊，咁但系你两边。极端嘅人就唔系咁样谂，因为佢哋靠佢哋揾食咧，就系要整到个社会咧系完全有问题。有人话我哋系维稳啊，讲呢啲嘢，其实维稳系冇错噶，人人都想个社会稳定啊。只有喺社会最低层嘅，唔系，其实最低层都唔会想个社会唔稳定，系 靠政治揾食嗰啲，咪唔想社会稳定咯。 系啊，即系佢系最低层嘅政棍，先至想挑起一啲仇恨。 所以我哋即系站在中间嚟睇嘅话咧，我哋睇呢两边嘅人咧，我哋一定要都要保持高度嘅警觉性。我哋唔单止留意住个政府，亦都要留意住呢啲，例如呢啲咩泡沫政党啊，或者可能佢哋 唔同嘅或者非建制派嘅人啦，都要睇住佢哋究竟系做紧啲乜嘢。即系佢哋做嘅嘢唔代表一定系啱吓，我哋话佢唔啱嘅话，我哋亦都唔一定系奸嘅，或者可能系系鬼或者系咩咯，应该要咁样睇咯。 因为我哋讲嘅嘢唔啱佢听嘛，咁咪系鬼咯，就系唔啱听或者同佢意见唔同啫嘛，就系、是、即系我哋 即时太多点啊，阿四 太多精神摆咗喺嗰啲小众议题 斗争。 同埋斗争咯，小众议题同埋 斗争， 佢用利用小众议题嚟做斗争，但你问题就系你小众议题其实唔系真系咁多人关注，同埋你当你一个小众议题其实影响嘅人咧系都唔到 50% 嘅时候咧，你根本永远就系、是、永远都系小众咯，变咗做唔到大咯，真系冇办法，呢个香港人 所以 优越感真系影响晒所有人。 同埋有时我觉得我哋好似好容易去信，即系信一啲人去讲嘅嘢，即系等于我哋头先上一次讲紧阿郑大班啦，佢好成功嘅九字真言啦，咩行讲真话系嘛，行公义好怜悯，咁佢咁讲嘅，收真紧啦，当然啦，收真紧做到今日啦，系咪先？咁即系一个人去咁样不断讲自己呢样嘢嘅话，咁唔代表佢就一定系做到呢样嘢噶嘛？即系唔系百分百做到呢样嘢，即系我哋唔可以，即系有时香港人就好信一啲咁嘅口号式嘅嘢咯。其实即系由共产党当年点样夺权嘅时候咧，都系咁样嚟噶嘛。 嗯嗯， 即系需要一个教主式嘅人讲一讲、 啊、 一啲好漂亮嘅 slogan 就 啊、 我哋都有讨论过，其实香港人系比较。即系有如果漂亮嘅口号咧，其实系比较容易。咁全世界都咁，但系点讲咧？我同阿社长都讨论过呢个问题，就系、是外国人咧系对政客会冷酷啲，但系香港人都系对政客有好大嘅寄望啊，或者系咁讲，系啊。 所以即系等于咁嗰阵时，阿汪国佬都系噶咩四面树敌。大家又话觉得我系八面威风、哦，我树敌系好威风噶、哦，大家咪听到觉得好嗨咯，觉得系、哦，好似真系、哦，好威风噶、哦，点样？即系我哋唔好太信呢啲咁嘅口号。其实我哋有时香港嘅民主进程咧，某程度上就俾啲咩口号咧害咗，或者可能拖慢咗。 其实 同埋好中意做神咯，拜神咯，香港人对唔住，我真系好中意，好要讲一句就系、是、香港人就即系今次呢个神。瞓低咗啦，咁苹果日报又会做，即系各个方面都会做一个神出嚟，之后又可以继续拜咯，不断咁做神咯。其实 因为拜神简单嘛，唔使谂啊嘛。你如果你好理性咁， 你信一个人 系你要理性咁思考嘅，好难嘅。尤其是当你工作好忙嘅时候，你咪求其信一个算啦、嗯。其实系咁， 系如果点会，如果点会有喂沈大师啊？到今时今日都有人信啊！ 哇，系啊，真系 喂，香港 佢咁，喂，可能佢真系咁准咧、啊，因为佢次次讲 反话，佢反面好准噶嘛， 系、啊，即到呢个时候都仲有人信呢啲咁嘅人啦，真系，唉，我都冇眼睇啊，真系，睇完， 其实 有 清源都仲好多人信， 佢仲喺 D 一百开麦， 系啊， 但系佢 有清源，系你讲， 佢呢啲系抄中共嗰啲宣传手法咯，即系好似头先咁讲，即系佢哋系作啲古仔嚟吸啲蠢客啊嘛。即系呢一个 做个神咯、 啊，系啊，佢作啲古仔啊，最紧要就系即系佢神要有啲神迹噶嘛， 冇错， 同埋要神一定有敌人噶嘛，即系佢 整蠢三万斤嘅 啊，系啊，佢树立咗个神，咁你一定要有恶魔鬼啊嘛，咁佢有个神，咁个魔鬼咪好自然就系所有大陆人咯，而家即系苹果日报嘅做法就系咁咯，所有大陆嘅嘢都系邪恶嘅， 系冇错。即好似阿老师话要魔化某啲人，咁其实系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嚟睇，要魔化某啲人，咁咪可以团结到一啲人咯，又系咁咯。 佢 但系咁样系好危险噶， 危险喎！即系等于佢觉得每一个大陆人都系抵死噶嘛，个角度系，即系等于我头先讲嗰个澳洲人打中国人嗰啲咁样，佢哋唔使谂咩理由噶，觉得呢个一定系抵死的。 系啊，万一如果你俾人认为你系大陆人嘅话，跟住你俾人打咧，咁系咪抵死咧？啊，会更加抵死。 都交转晒啲嘢讲，好似我今日又去 Gold Coast 黄金海岸，咁其实我喂正正宗宗旅游区嚟喎，但系点讲咧？我觉得其实澳洲啲人系比较醒水少少，因为 Gold Coast 旅游区大家都知道游客就系最大嘅收入来源啦。咁其实我睇到啲西人都系笑口噬噬嘅，即系都系咪 serve 过嗰啲大陆客，其实都真系好多大陆人嘅。而家因为有多都系多谢香港航空啦，咁其实都好多，但系都唔会话鞋口鞋面咁样嘅、哦，即系唔会。苹果又讲到话啲澳洲人已经好咩啊，好厌倦啊大陆客啊，又话抢奶粉啊嗰啲，但系。其实我就系讲话，其实你讲嗰啲代购抢奶粉嗰啲咧，都系啲散仔去做呢啲啫。但系我知道嘅，真系做代购嗰啲系自己有埋翻运士嘅，系自己直接喺啲厂商度攞嘅，系唔需要有嗰啲咁嘅散兵去买嘅。呢啲都系执一啲零用钱咁上下咯。我谂， 喂，做咩真面事？我听有啲即系做。即嗰啲罐头嗰啲人咧，嗰啲人讲翻咧，喂，其实澳洲人咧唔系咁中意食鲍鱼嘅，即系啲鲍鱼系专门俾晒啲，即系多谢啲中国游客或者啲香港游客咧过到。 其实本嚟系香港人先嘅，即系你哋嘅咪有出叫咩啊？溏心风暴嘅嗰啲溏心鲍鱼咧，咪 Tasmania 嘅，咁咧嗰个 manager 向我识嘅，初初咧就系首先系运到香港先嘅，即系未有咁，但系咧呢几年咧全部都系去咗上海之后再分销到全国各地。初初咧就是、香港食咗呢条水先嘅，即系再运上去，因为香港以前嘅consumption 叫咩，即系消食嘅咧系差唔多系多过晒成个大陆嘅，但系而家即系大陆人可能有钱咗啦，佢哋消费量系大好多嘅。咁其实你都可以讲话呢种系反攻大陆噶，佢哋以前唔食呢啲嘢啊嘛，但系佢哋而家食，咁其实佢都系受到香港人影响啊，觉得哇鲍鱼系好嘢咁先食噶嘛，咁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嚟讲系 positive 噶，即系证明咗广东嘅文化或者广东饮食系入侵咗人哋北方咯，你可唔可以咁谂？ 讲开又讲啊，佢鬼佬真系唔识食鲍鱼，佢哋系。搅拌机搅碎佢，跟住拆成一个波摆落油炸熟佢嚟食嘅啫。 咁样食鲍鱼？ 系啊， 我好斩新。 佢哋沙鱼炸整碎晒，跟住捞啲蛋，跟住煎嚟食咯。最多就 系 咁。系 啦，最多一般嚟讲都系唔食。 冇办法， 真系未听过。 其实香港人咧有好多时咧就系你，即系我认为大部分香港人都系咁嘅，就系觉得自己做嘅嘢咧就人哋会。就一定会接受到咯，其实唔系，因为90年代咧，香港人移民去外国嘅时候咧，佢哋起嗰啲楼咧系违反晒当地嘅 convention 嘅，即系譬如你买一笪地，以前咧买一笪地，譬如有600个 square meter， 你间屋咧最多就可以起200嘅啫，咁你有三分之二咧都会做翻花园嘅，就唔会铺石屎。咁但系唐人就唔系咁噶，即系最初移民去外国嘅香港人咧，就系、是、譬如买一笪600嘅地，佢咧就会要起一间有400个 square， 即系4000几尺嘅屋。咁其他用嚟整花园嘅位咧，就全部铺晒石屎 啊 ，concrete 啊， 系啊，大部分都系咁噶。咁其实嗰阵时咧，我记得我最初移民嘅时候咧，就系、是、啲外国人好憎香港人嘅，佢哋咧直情派啲记者咧一个摄制队就走去多香港人住嘅地区。就影啲屋，跟住就摆上新闻。 哦，我都睇过，睇你话，喂，我见过一个最夸张嗰啲咧，即系佢系跟足系话，即系起，即系冇超过范围啦。喺个花园度咧，起一坛四面佛出嚟。 吓、啊， 有以前四面佛之前咧，仲有啲嘢就系、是，卫星天线啊，好大只镬嗰啲啊。 好大只镬， 而家冇啦，而家唔使啊，而家唔使。以前个科技未到啊嘛，咁佢嗰只镬要好大只嘅。咁最初嘅时候咧，冇人谂过咧，人哋屋企会装呢啲嘢，所以冇法例管呢啲卫星镬噶。最初嘅时候，跟住你香港人咧就系劲到咧就系点咧，就系差唔多家家户户都有一只。 哎呀，佢哋可以收到香港个信号噶嘛？ 咁 嘅 意思，咁就咁结果要监管咯。咁你话香港人系咪好独特？真系外国人系一绝对巴香港人。其实我咧90年代嘅时候已经话俾我听唔系。所以有， 但系你哋 头先你话澳洲咩行雷好劲啊，啲成嗰啲咩？喂，你哋咪寄望咁样行雷劈 Q 烂佢只镬咁样？ 黄天击杀嘅， 而家冇啦，而家冇晒。以前三千几蚊搞一只嘅，而家啲人都拆啦，因为知道有嗰啲辐射嗰啲嘢就。上网啊，个盒仔$200得啦，以前就3800，之后再远啲去到哇嘎哇嘎呢啲咁地方就成$5000嘅，我都有亲历到呢啲嘅。 澳纸啊，纸系嘛？哇， 好有钱噶，几千蚊佢哋都舍得噶， 因为咗睇 TVB 嘛，系啦。 你讲个价钱咧，唔系90年代嗰个价钱，90年代系上$10000嘅。 系啊，系2000年头咁上下咯。 90年代 其实咧，冇错， 装嘅香港人。我讲俾你听， 租录影带咪得咯，系咪啊？嗰阵时应该租录影带噶嘛，可以。 租录影带， 录影带好慢嘅， 装唔起镬咪租录影带咯。 系咪够快喎？ 同埋租录影带有限制嘅，就系、是、你要同人哋争咯，因为佢得可能得五六饼带喺个铺头，咁你华人点止五六个人一个地方，好多啊嘛。 死啦！我屋企仲好多。 咁你咁， 我住你屋企仲好多。 我有时觉得你咁离不开呢个香港人，即系你去到其实移到民嘅话，咁你梗系想喺嗰边有新生活。咁点解你何苦仲要苦苦纠缠于呢个四大天王同欢乐叉烧嗰啲？ 不如我哋下一节解释。其实我哋有啲嘢想讲，本来都冇讲。我哋呢度 cut 一 cut， 跟住下一节我哋再讲呢一个问题。 好， 好。